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。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，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。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，忘不了把你搂在怀里的感觉，闭上在心中那份火热更暖一些，忘记了窗外的北风凛冽，再一次把温柔和缠绵重自热烈，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，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。也许我这一生都无法走进你的生命，我却有为你守候一生的勇气，一直到沙漠日落，大海干涸。中未来执着，也许我这一生都无法改变你的决定，我却又为你祝福一生的柔情，只要你能够坚信我的真心，至死不渝。 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。

哎呦，这可真是深宅大院呐、啊，得走多远呢、啊？黛玉岁数小，身体不好，一时气喘吁吁，勉强支持。就在这阵儿，呼啦来了不少浓妆艳抹的姬妾，一齐拥了过去。哟，姑娘来了，姑娘来了，快跟我们走，去见老爷去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阳光茶园， 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喂喂，谁呀？啊，玲儿在哪儿呢？还在医院呢。哎，咱妈手术到底什么时候做呀？什么？说不定今天晚上，也可能明天啊。嗯，好，嗯，是，是，咱是得送礼啊。这不嘛，今天一大早啊，我把我家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，让你姐夫上街去啊，尽量的给大夫多买一点东西，啊。哎呀，人呢，一大早就出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 道光开门。 哎，这谁呀？ 这体格还没看出来。 哎，老哥，该买的东西都买了吗？ 该买的全买回来了，其他的人家不要拿。 为啥呀？ 没钱。 废话。 来帮个忙。哎呦，这一大早出去可把我累的。 哎呦我天 哪。哎呦我的妈，就不行了。哎，老婆，这礼非送不可。 那当然了，只要给大夫送了礼，那患者心里才有底嘛。你买了这么多东西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 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小鸡儿不尿尿，各有各的道。 没想到啊。 那这找哥哥提一点，别 说你胖就穿。 那能？ 你买这么多东西，那又不一样，咱咋给大夫分呢？ 按劳分配。 按劳分配。 对。 这大彩电给谁？ 当然给主刀的了。 那为啥给他呀？ 哎呀，媳妇儿，你不懂，赶紧过来，我告诉你。 啊。 做手术主刀是最关键的，他跟你妈做手术时候，咱这礼要送上去，他手下一留情，呲儿拿这么点口，咱这礼要送不上去，那呲啦的赶紧整走的。 彩电就给他，这彩电呢就给那主刀的。 对，彩电给，哎，彩电给主刀的，麻醉师怎么办？ 哎呀，麻醉师可重要啊。 那 做手术的时候，他把麻药少给我妈打这么一点 啊。 哎呦我的妈呀！ 我干啥？ 那我妈妈疼死了。 那肯定疼死。 哎呀，这彩电赶紧给他吧。 彩电不行，老婆，你想，咱把彩电给他了，他一高兴过度，再给你妈多打了那一点，那你妈可十天半拉月醒不过来了。 为啥呀？ 那还不明白，麻药干多了呗。录音机给他，录音机， 录音机， 不大不小，保证打得正好， 能行吗？ 没问题，来，录音机给他。 这抽烟机给谁的？ 抽烟机给谁的了？你说呢？ 好好想想。 对，想呢。 使劲想想去啊。 递钱的那个。 递钱的那个。 哎， 礼也太重了。 哎呦我的妈，老婆，礼不重啊，你不能忽视递钱的。哎，老婆，咱这礼要送上去，罢了。这里要送不上去，动手术他搁那给来一个眉心巴拉，稀里糊涂，心不在焉，啪嗒。 咋的了？ 在你妈肚子里落下几把钳子。那你妈那肚子可不叫肚子了， 叫啥呀？ 工具箱呗。你得给他。 哎， 啊， 我说 啊， 东西是不是买多了呀？ 不多。 那这俩给谁的？ 哪样？ 这电饭煲 。 锅。 把电饭锅给开空调的， 开空调的 啊！ 我妈做手术跟她有什么关系？ 事关重大，不是一般小关系。老婆，你想，空调开放，开到最强风，只见那小冷风，嘘，你妈没等动手术呢， 咋的了？ 就硬了。 赶紧给他！ 赶紧给他！当时暖和了，哈、啊！两位，你们给他，快给他。开空调的啊，给他 啊， 对， 行，那这个就给他吧。 你得给他。 哎 啊， 这样，这电熨斗给谁的？ 电熨斗给电工。 电工 啊， 那我妈做手术跟他又有关系了。 只见那主刀大夫身穿白大褂，头戴小白帽，手里握着一把锃明瓦亮的手术刀。只听他喊了一声开始，刷刷刷刷刷，灯亮了。这个时候只见他把手术刀慢慢地探了下去， 刺儿，哎，咋不拉了？ 停电了，刷灯亮了。 这现在可真是哪儿不叫有哪儿不滑溜， 是分配这玩意儿比分配住房还困难呢。这 我说、这东西是不是分配完了？ 基本安排就绪。 那咱妈就要做手术了、还不赶紧送去啊？ 那得赶紧送去，要不 快走。 对，走，等会儿。我说那点事儿呢，我还没检查呢，还 检查 啊？ 新买的东西就检查？ 你新买的检查，你万一哪个零件有毛病，你给大夫送去，大夫一看给我送的破东西，万一在你妈身上找病，这我。 哎呀，那你快查呀！ 你查，我得查。那查我敢不查都是处理的，不查那是不得查呢。 快一点啊、 哎、别着急。 咋没声呢？ 咋没声呢？ 赖谁呢？ 你电源没查。 费事儿劲儿，让我听， 可能电源有毛病了、 让他出声 出声，电源可能没有电了。 那你快点、 哎对，别着急、这处理品咋不响？这玩意儿不要命。 只有那篱笆墙影子咋那么长。 哎，我说 啊， 咋没乐队声呢？ 凑合听吧，单声道的。 还有那看家的狗，它汪汪汪汪汪汪汪汪。 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，这以后处理品说啥也不买。 哎，说啥呢？ 王娘王娘喊英王娘娘。 我明白了，你在骗我是不是？ 哎， 你买的这些都是残次品是不？ 不是残次品。 那啥呀？ 都是王娘王娘 啊， 处理品。 处理品 啊？ 谁让你买处理品了？ 那买处理品能怨我吗？你说你给我拿那点钱，江巴能给我买一样？我给你买了五件，搬，你这能飘一飘？我没整。 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妈的手术要是因为你没送上去给耽误了，我跟你离婚。 行了，这家就会这句话，结婚这么多年就会说这一句话，动不动我跟你离婚，离婚我怕你啊！别再拿离婚吓唬人，我跟你离婚，我大姑娘找不着，怎么我也能对付一个 啥 二婚吧？谁？ 啊，小玲啊！ 我小姨呢？ 去，讨厌！不，没说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？咱妈手术做完了？ 做完了？ 哎，那不可能啊！咱礼还没送呢。 手术怎么能做完呢？ 什么？真做完了？ 真做完了？不可能啊！ 我是不是做梦呢？ 做梦。成功。保证不是做梦，我跟你 做完了，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你不要买东西，不要买东西。大夫是白衣天使，救死扶伤是他们的天职，买不买东西，送不送礼，手术照样做好。可你偏不信，你说辛苦攒了两年钱，你说买这一大堆处理的，你这不眼瞅着我手里吗？你这我手里咋办？你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闭月一死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他

FM95.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